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雪它滴了个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137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鹿晗2018 REX 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将于明晚登台工人体育场。鹿晗希望为歌迷带来更震撼、更沉浸、更感动、更具想象力的音乐现场体验。而鹿晗刚刚发布的新歌《时间停了》也在演唱会的演出曲目之列。2018中国好声音巅峰之夜本月7号将登台国家体育场，但曾尼玛、素涵、黎真武、刘俊格和周星才让5位好声音将和4位导师一起在鸟巢放歌。法国巴黎城市剧院话剧《围城状态》今明两晚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是加缪在《鼠疫》出版第二年后创作的作品。这部剧并非一部传统结构的戏剧，而是从抒情独白、哑剧、对白、滑稽剧、合唱到集体戏剧的一场融合所有戏剧性表达形式的演出。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伯尔自编自导的戏剧《犹太城》中文版将于11月首演。这部剧通过极端环境当中人们面对死亡的乐观选择，歌颂了人类生命的高贵与优雅。目前《犹太城》已经在超过25个国家以20多种语言上演，剧中人选择用艺术来表达生命的高贵和优雅，以此抗衡残酷命运的黑暗与肮脏，并释放着他们的力量。这部剧将于11月9号到11号登陆北京保利圈，并开展全国巡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陆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11黄金周带热了京城的餐饮市场，不少老字号门店预订超过了80%，诸多商家也将老菜新做，让传统菜肴焕发出新的活力。请听报道。 作为在北京经营湖南菜最早的老字号，曲园酒楼在国庆期间主推红色故事经典菜。据了解，1955年9月十大元帅授衔仪式之后，在曲园酒楼摆出的授勋庆功宴曾轰动一时，而在今年11期间，元勋宴中的一道家乡烧桂鱼被端上餐桌。曲园酒楼行政总厨张景炎介绍， 家宴嘛，这鱼是必不可少的，家乡烧桂鱼咱们算是传统菜的一开发，选用了湖南的浏阳豆豉、辣椒多种调料烧制而成，味道特别醇香，基本上可以说是每桌必点。 同时，每家老字号的代表菜也吸引着广大食客的味蕾。同春园行政总厨于晓波说，为了保证金牌菜三不沾的供应，将由专人专锅炒制。 三不沾呢，这次呢被评为呢北京市十大名菜之一。原料很简单，就是白糖、鸡蛋黄和淀粉，可是费时费工费火，不停地炒，基本在400-500下。炒完是一不沾盘，二不沾勺，三不沾牙齿，是我们的金牌菜。 百年名店烤肉碗在节日里除了推出多款包含烤肉、散丹、牛尾等经典菜的套餐之外，也结合时令推出养生菜品。店长韩经理介绍， 从营养啊，从创新这块推出了蒜香一品菇，里边有杏鲍菇、海鲜菇、茶树菇，还有一个呢芦笋雪燕羹，让消费者让他有一种常吃常新的这一种感觉。

制片人老板给我这个机会，我就要演这个太监，挺好的，这个角色太棒了。 对，然后现在有就是路上人认得你，然后觉得你太坏了，你演的有那样。 有，前几天在机场的时候，看见我，他就是不敢最后确认，因为我还戴着墨镜呢，然后他一听我说奥运，我在跟人打电话，那你肯定是袁冲啊，我这个声音太害人了，真的。 对，太有标志了。 对，他王浩里的声音实在是太有标志了，而且 有点感冒的声，我觉得哈。 他那个有点 天生带着一点感冒的声， 对吧？沙质那种声音。哎，那你在这个里面，我是觉得你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在演绎这个角色，就是声音的表现。 那倒没有，就是可能有时候会有一点点，但是主要还是我觉得是展现这个人物的个性。至于说太监就必须要公鸭嗓，太监必须就要特别阴柔，演员千万不要故意这样去想，你要在你的所有的行动里表现出这个特质就够了，有那么一点点就够了，这就必须得有一个分寸感。 对，因为袁春旺刚出现的时候呢，就是这次的延禧攻略啊，我觉得他是打破了很多以前我们对于宫廷剧的那种固有的思维，比如说太监就一定是这种就是那种特别细的声音啊，然后特别谄媚的表情。袁春旺刚出现的时候是一个帅气的，然后特别酷的啊，就特别就是阴郁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好多宫女儿喜欢他啊，甚至到最后哈，就虽然各种感情戏没开展起来吧，但是一直被人喜欢啊，为你愿意去死啊，就那种，就完全袁春旺这个太监的角色颠覆了我们原来在很多清宫戏里面看到的太监。 他这个人物啊，他很独特。他不是太监，他心里从来就不觉得自己是太监，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世嘛。他跟璎珞讲过，现在都60多集，他在前面已经讲过。 对， 啊， 他算是雍正的私生子。 对， 对， 他自己是明白的。所以呢，其实他把当太监作为奇耻大辱。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太监。他从小到大肯定也是被各种调戏过。这种人就是这样，他是一个自尊和自卑纠合在一起的怪胎。极度自尊，也极度自卑。他也知道自己配不上璎珞。但他又很欣赏璎珞，他就是这样一个怪胎，我很喜欢。因为这种人在以前我们的好多作品里是没有出现过的， 没有， 太极端了。他的这种背景实在太尖锐了，很有意思。 对，因为袁春旺呢，他等于说是雍正的私生子啊，在延禧攻略里边啊，然后呢各种各样的原因，因为要认亲的这个信物被偷了，然后竟然从一个王爷，应该能成为王爷的人，变成了太监。这个 落差太大， 落差实在是太大了。 对，剧本里讲他也说过嘛，他在前面的时候说过，他是被他八叔害的，他成为了上一代斗争的牺牲品。但是其实演员要做一个功课，就是剧本没有明写，那袁春旺为什么不直接说？找个机会， 对啊， 告诉他们我是皇子。 为什么呢？ 他肯定试过，100%试过。试过，他是个聪明人。他和魏璎珞这点非常相像，他们俩都是智商极高的人，执行力也很强。他肯定知道，他只要说他就必死，他会死10000次。因为这件事在皇室来说是奇耻大辱。 这是丑闻呢， 这是丑闻，肯定会有人掩盖，肯定会有人先把他杀了灭口。所以他不敢。 对，因为那时候我也在想说，你身份这么珍贵，为什么没有认亲呢？为什么没有跟皇上挑明呢？对吧？ 何止这，他不敢。他觉得他要是说了的话，不用皇上动手，皇上旁边的人早就把你杀了。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就作为演员的我做的这方面的功课。 对， 我觉得袁春旺以前可能试过，不然他为什么对爱新觉罗这么大的怨恨呢？ 是。 他有冲天的怨气，可以说是满腔怨毒的一个人。 对， 魏璎珞是他的阳光。那个我们可爱的白月光富察皇后曾经说过著名的台词，就是因为璎珞是我的希望。其实同样可以用在袁春旺身上，璎珞也是他的希望， 所以后来会那么恨他。 是的。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我们办公室的小姐妹们特别逗，所以今天我拍了一条抖音啊，一上来就问了一个问题，当时他们几个人就在争论，就分为正反方，有一方就说呢，说这袁春旺是真心特别爱璎珞，然后另外一方就觉得不是，